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2集。既然阿穆尔调兵，是对七主因攻击格达勒、哈森没有回援的最坏打算。他确定哈森的死讯只能是这两天的事情，因为查实和不好度，所以他也无法在前几天就对四角蛇下令，时间上来不及。姚文玉神色一动， 四角蛇既然是阿穆尔的私兵，就不会轻易听别人的调遣。如果不是阿穆尔给他们下的刺杀命令，那就只能是有人假借阿穆尔的名义给他们下了命令。 飞生眉头紧锁， 倘若如此，那就还有蝎子或者四角蛇待在我们身边，他知道端州的动向。 高仲雄总是立刻紧张起来的那个，他说， 那岂不是坏事了？此人很熟悉中博事宜啊。 这些四角蛇若是久居境内，即便有户籍凭证，也会因为纹身被记录在册，他们是新混进来的。 衙门查得这么严，他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城太难了，得能避开禁卫的检查。 那还真有个地方可以。 陈阳对府君微微行礼， 此州蝎子在境内不受盘查，他们能够跟着海日谷自由行动。 海日谷的蝎子原本只能待在北原猎场，受守备军的严格看管，直到他们随同离北铁骑在查实天坑立了功，中博就此解开了对他们的束缚。如果四角蛇是跟他混在一起，那纹身的事情就能说通了。费胜当即说， 海日谷跟有熊部的谈判也没有成，主子，不然我 着急什么。有熊部败退，亲属部的领地彻底空了出来。 沈泽川割下城堡，对萧迟也说， 把这块地给海日谷吧。 萧迟也微挑眉， 海日谷替我跟有熊部签订了盟约，但是有熊部背叛了约定。 沈泽川疲惫的双眸里暗含狠绝， 背叛就要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就让海日谷去替我讨。 海日谷之所以要教唆藏在自己蝎子群里的四角蛇行刺，就是为了把战火尽早点燃。他想要土地，和达兰台一样，他们都是看似摇摆不定，实则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。萧赤也在查实天坑杀掉了阿赤，边杀蝎子已经群龙无首，海日谷没有了竞争对手。如果他此刻回到大漠，他就是剩余蝎子的唯一首领。他连颜和如的生意都敢做，他也能因为局势的变化掉头跟阿穆尔再度合作。沈泽川杀掉海日谷，只是杀掉一只暴露的蝎子，阿穆尔不缺这样的蝎子，所以沈泽川不仅不杀海日谷，还要给海日谷梦寐以求的土地。他要让海日谷立在这里，牢牢占据着中博战场，把控住蝎子的流向，成为让阿穆尔棘手的存在。但是同时，沈泽川也要狠狠地敲打海日谷。海日谷想要亲属部那块地，就得先去解决有熊部，只要他做了，十二部不会再轻易接纳他，阿穆尔不会再信任他，他还将承担有熊部的仇恨，因为他是执行惩罚的持刀者。府君要物尽其用。沈泽川做乏了，在众人要退下前说， 圆桌回去了，不及休息一会儿，既然要过去看诊。 既然还是孩子星星，跟在古镜后边跳过水洼，看自己光溜溜的脑袋倒映在水里，不禁捧腹大笑。乔天涯在门口迎他们，也双手合十，对既然笑道， 小师傅请进。 既然回了一礼，这会儿树间的鸟雀正在叫，天气和煦，他身着僧衣，立在倒映着蓝天白云的大小的水洼中，竟叫人恍惚里分不清天上人间。 施主。 既然学着师傅的模样，对乔天涯缓缓颔首， 施主有佛缘。 乔天涯觉得有趣。 我年少时也有和尚这么讲，然而我到今天也没遁入空门。 既然看着乔天涯，他安静时有种出尘的气韵，但那不是所谓的不食烟火，而是天成的超人。小和尚干净如此，他用一双眼睛旁观人世间。 绿水无忧，因风而昼，青山不老，为雪白头。施主的因已经有了，缘还会远吗？ 清风吹起寂然的僧衣，衣摆垂到了水中。他轻轻拍了拍手掌，在纯真里正色无比，像是笃定了乔天涯的去路。乔天涯在清风里听到檐下的铁马摇晃，他转头看见姚文玉坐在那里，姚文玉的衣袂顷刻间随风而动，竟与漫步在水洼白云中的寂然有相似之感。寂然走到街前，没有对姚文玉行礼，他在当啷的铁马声里端详着姚文玉，最后摇摇头。 我治不了你的腿，即便我师父在世也治不了你的腿。 姚文玉的手指盖住腿上的虎奴。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 这世间因缘聚合，变幻无常。姚文玉已经不再执着于这双腿，他早在回答出那句我仍是站着时，就给予了自己超脱。他站坐没有差别，他既是他，他亦是他。寂然叹息道， 别人要我讲佛语，你却与我讲佛语，向死而生，你看到了尽头，何必停留在这里？与我去山里吧。 我心中还有万象。 寂然看着姚文玉，抬指点向乔天涯， 你心中还有他相。 风吹着姚文玉的衣袖，万间红线轻轻滑动。 所以我仍旧是个凡人。 姻缘妙不可言，究竟是什么时候？或许是牵线的那夜，或许是那声我恨死你，或许是更早，早到春意萌芽的三月天。乔天涯，乔松月，他是留痕的夜。姚文玉明白世间一切皆虚妄，他今日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弹指一瞬，极快就会消失在无尽长河中。姚文玉，姚元卓，他是化你的夜。 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。 既然微歪头，姚文玉看向沈泽春的院子，微微一笑， 你已经成全了我。 边郡的黄沙浮动军旗，戚主因摘掉头盔，口中都掺杂着沙粒，七尾递来金帕，他不能像南将那般脱甲就擦，只能顶着炎热克制地擦净面颊。 端州的军报来了好几封，交战地的也来了。 交战地就是陆广白，无非是关于边沙骑兵退兵一事。 戚主因放下珠鸠，挪到墙后边乘凉。 端州就是萧迟也，说说吧。 戚伟这才拆开私信给戚竹英读了一遍。戚竹英原本叠帕子的手一顿，他看向戚伟重复道， 把清蜀部的领地给蝎子。 戚伟谨慎地再看一遍，确定无误后才点了点。戚竹英那点满不在乎的神情逐渐收敛，他肩上的甲算轻的了，但是戴久了仍然沉得肩痛。他说， 拿笔现在给萧迟也回复，我不同意。 清蜀部是启动守备军打下来的，这个地方戚主英用不到，他可以让给李北或是中伯，但他不想让给蝎子。海日谷占据清蜀部的领地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门口从此有了看门蝎子， 还是随时都有可能反咬的蝎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